活，让你尝到危险也感觉到自己还。 这是来自于台湾原住民戴爱玲的 Magic。这里是大牌主打歌，说说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同样是台湾的原住民，同样的大眼睛厚嘴唇，同样浑厚而具有爆发力的声音，戴爱玲经常被人们拿来跟张惠妹做比较，甚至有人叫她张惠妹第二。其实呢，戴爱玲十几年前就开始在酒吧驻唱，而原信乐团的信呢，也是她的老搭档。很多年前戴爱玲就曾经签约过维京唱片，但是后来她过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艰苦的日子，除了在酒吧驻唱维持生计之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既然说到了张惠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张惠妹的《寂寞保龄球》。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缺了电池的时钟停在晚上还是白天，你什么时候开始停止说蜜语甜言，说要换个新发型就找不到 right style， 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缺了画面的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无聊。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到 bowling， 让寂寞就像圆球滚动滚动滚出爱情的伤口，就像秋瓶和旋转的寂寞相撞，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 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缺了画面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相撞，还是不堪一击，独自一个人在吵闹的球馆里哭泣。 跳上眼球，滚动滚动，滚出爱情的伤痛，让爱情流淌，流散风，让快乐就像丘比特旋转的寂寞相转。 张惠妹的《寂寞保龄球》这首歌是来自于郑华娟的词曲。说到郑华娟这三个字呢，听歌的人如果不关心词曲作者，也许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如果有句话说，你喜欢的歌总会有一首出自郑华娟，你会不会惊讶呢？比如说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陶晶莹的《太委屈》，梁咏琪的《天使与海豚》，以及万芳的《孩子气》，孟蔚的单人房双人床，甚至是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无论是流行度还是经典性，都是在华语歌坛上具有着相当分量的作品。他们都出自同一个人的作品，他就是郑华娟。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刚我们说到戴爱玲被称为张惠妹第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内地的选秀节目当中一位和张惠妹颇为相似，而且一直是张惠妹为偶像的歌手，她叫做张雅菲。 我们曾经真的相爱过，还发誓这一辈子都要一起走，而后来你拥抱着他的时候，整个世界忽然间只剩下了一个人。一天长地久，却已经找不到理由，原谅一些奇怪的要求，发现相爱那么久，我始终不懂你所谓的自由。在一个人静下来的午后，发现我不要被谁左右，爱你爱得太多，所以让你感觉太重。曾深爱过的人无法抛在脑后，你要知道我愿为你失去所有，爱你爱得太多，所以让你感觉太重。曾深爱过的人无法说走就走，毕竟曾经是那么深的相爱过。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时光滔滔，上海滩永不再来。电影《甜蜜蜜》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时时如心。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台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第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以及跟张惠妹声音有相似度的两位歌手戴爱玲和张亚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下好了，这一小节的两位歌手都曾经是算是张惠妹的绯闻对象。 在哪里，他到底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醒。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说我还在这里。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东找过西，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 因为 爱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 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醒。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一直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 在哪里， 找过高找过低， 爱在哪里， 不停寻寻觅觅， 爱在哪里， 如果看到他 说我还 说我还在这里。 告诉我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爱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 爱在哪里，这是来自于王力宏。各位好，我是林哥，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庾澄庆。刚我们说到的这三位呢，都是或多或少的在过去有绯闻传出。王力宏和张惠妹呢，是从04年传出擦出爱火花，这么多年来绯闻似乎总是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娱乐圈的八卦就是这样真真假假，而观众呢也常常雾里看花。接下来的庾澄庆，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在寂寞， 在沉默，听见你呼唤我，我的心起起落落，像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 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 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oh, wow、 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 我们总挽留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 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哦哦、 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

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广东的歌手，拥有着非常澄澈声音的张敬轩。歌词写得很美，没有你的想法，春天不一定会美，没有你的春天，不能算作美好的季节。张敬轩第一次被我们认识是通过断点，通过 My Way， 所以春天这首歌和包括这张专辑，他都希望呢，在赢得市场之后，也可以为他迎来口碑，让人可以意识到，原来他不仅仅是流行歌手，其实他也是音乐人。 最近认识什么人，你的沉默已经比你先承认，没有你对我说没有人，我陪你开车兜圈昏沉沉，你的拥抱说着你的 失了魂，你为他从早到晚等着电话，等着没有人。你曾经对我说，这世上没有人会像我为你被风吹不冷。开始出现你我从来不爱听的歌，你曾经对我说，这世上没有人会带走一点你对我的真，待我问候没有人。说着你的不诚恳，没有，我对我说没有人。你为他失了魂，你为他从早到晚等着电话，等着没有人。你曾经对我说，这世上没有人会像我为你被风吹不冷。开始出现你我从来不爱听的歌，你曾经对我说，这世上没有人会带走一点你对我的真，待我问候没有人。你为他失了魂，你为他从早到晚等着电话，等着世上没有人会像我为你被风吹不冷。没有人，你车上开始出现你我从来不爱听的歌。你曾经对我说，这世上没有人会带走一点你对我的真。 大牌主打歌，刚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曾宝仪，这是曾宝仪推出的一张颇受欢迎的少女情歌的专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人》。原来呢，我们提到曾宝仪都会说她是曾志伟的女儿，但是随着曾宝仪这些年的努力呢，我们也会提到曾志伟的时候说一声这是曾宝仪的父亲。和曾宝仪乖乖女的形象和气质不同，张震岳从一出道就是一个叛逆青年，不过这个叛逆青年却经历了一些成长，有着一些令人觉得讶异的变化。比如说后来我们听到那么多温柔的小情歌，你很难想象是从那个帽子歪歪戴，总是戴墨镜不讲话，个性冷酷的歌手的口里而发。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时光滔滔，上海滩永不再来。电影《甜蜜蜜》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时时如心。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路弯弯，每步都踏着阳光。茫茫，叫人向往云里躺。我终于可以飞，飞得比天还要高。看清楚这世界的奇妙。路弯弯，带我到什么地方？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已渐渐将它遗忘。想不想你结果我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一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我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到什么地方？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情人名叫孤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一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每步都踏着阳光。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对一切 就像风不留痕，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带来一首《路弯弯》。说到巫启贤呢，我们要说一说巫启贤和柯以敏的一段旧时恩怨。早在十几年前，柯以敏演唱巫启贤的作品《太傻》在马来西亚掀起了热潮，又为他进军台湾歌坛来铺好了道路。没想到巫启贤重新来演唱，比柯以敏抢先一步在华语歌坛推出。后来这首歌令巫启贤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可是却让刚刚准备进军台湾市场的柯以敏犹如一记当头棒喝。从此之后，柯以敏和巫启贤交恶，视对方为仇人，无论在任何场合都对对方视若无睹。不过最近几年，因为在内地出席各种活动而担任选秀比赛评委，频频碰面，两个人也终于冰释前嫌，化敌为友。所有的一切都是终究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的。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最后一首柯以敏《美丽》。 飞机从黑幕到天明，子弹列车从谷底到天际，追逐地平线流连秘密花园，在横河看日出，日落桥等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不可以寻觅陌生心的空虚，回眸时你早在哪里。我变沉默，就怕